人言可畏。人言可畏这则成语的意思是流言蜚语是很可怕的。言是指言语，指流言蜚语，畏是指害怕。这则成语来源于《诗》这本书，书中记载古时候有个名叫仲子的男青年爱上了一个姑娘，想偷偷地上她家幽会。姑娘因他们的爱情还没有得到父母的同意，父母知道后会责骂她，所以要求恋人别这样做，于是唱道：请求你仲子啊，别爬我家的门楼，不要把我种的杞树给弄折了。并非我舍不得树，而是害怕父母说你。仲子，我也在思念你呀，只是怕父母要骂我呀。姑娘想起哥哥们知道了这件事也要责骂他，便接着唱道：请求你仲子呀，别爬我家的墙，不要把我种的桑树给弄折了。并非我舍不得树，而是害怕哥哥们说话。仲子，我也在思念你，只是怕哥哥要骂我呀。姑娘还害怕别人知道这件事后要风言风语地议论她，于是再唱道：请求你仲子呀，别爬我家的后院，不要把我种的檀树给弄折了。并非我舍不得树，而是害怕人家说话。仲子，我也在思念你，只是怕人家风言风语地议论我呀。